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一，农历5月18，北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走向3.0版。 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在福州开幕，刘云山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 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开始反馈。 我军新军事训练大纲预计年底完成编修，明年开始使用。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南方仍有强降水天气。 全国夏收小麦收获已超70%，今年夏粮有望丰收。 教育拔穷根，职教先冲刺，贵州让职业教育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直通车。 央广持平，规则的执行需要强制。 英国确认将如期开始脱欧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上海自贸区成立3年多来，坚持以制度创新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培育了100多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良种。如今自贸区创新进入3.0版，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走出去初见端倪。请听央广记者吴善阳的报道。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刚闭幕，上海自贸区服务一带一路3方面五项措施就密集出台，这也正是上海自贸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案三区一保新定位的落实，显示出自贸区3.0版的效率和魅力。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陆方舟： 一个是以高标准便利化措施来促进经贸合作，第二个是增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功能，主要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深度合作互联互通，第三个是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税制的安排。 在推进上海自贸区改革中，自由贸易港区、投资贸易自由化、离岸税制等一系列新词正进入实质性的调研探索中。今年上海自贸区将重点推进24项主要工作。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明： 自由贸易港区的建设方案就是今年的一个重头戏，扩大开放领域，成熟一项推出一项。今年我们还会在跨境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进行一些推进，我们要形成一个政府直隶先行区的总体方案。 自贸区创新的高效推进得益于3年多来100多项制度创新的积累。如果说负面清单制度、海关分类监管是上海自贸区对标国际标准引进的良种，现在已经克服了水土不服，那么企业准入单一窗口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模式则是服务并联、技术嫁接产生的改良品种，而自由贸易账户、市场监管机构合四为一则是对多项制度创新进行基因重组育成的新种，每项创新都让企业得到了红利。振华重工在世界港口机械的占有率高达80%，号称世界之壁。公司总经济师李瑞祥： 振华下一步的考虑还是怎么样进一步的提升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更好的融合进去，更好的去践行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政策，更好的利用像我们海外子公司的网点设立以后，需要更多的备品备件的支持、资金的支持，能够做好更大的支撑。 央广消息：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昨天在福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开幕式，发表题为《共谋合作发展，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刘云山说，今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将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这是继今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希望这次论坛聚焦“共谋合作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主题，为厦门会晤和金砖国家合作贡献更多智慧，凝聚更多力量。刘云山指出，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在深化国家间合作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应当引领合作方向，创新合作思路，厚植合作根基。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为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不断推进务实合作机制建设，提升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推动金砖国家务实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福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的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的政党政要。会见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参议长皮门特尔时，刘云山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亲自关心和推动下，中非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希望双方全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抓紧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让合作成果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潘坎时，刘云山表示，当前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不断深化双方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合作，推动中老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常委、副首相梅森安时，刘云山说，中柬关系堪称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待、患难与共的典范，中方愿与柬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落实好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深化。 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昨天公布了对内蒙古、吉林、云南、陕西等四个省区开展回头看的反馈情况，和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四个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的反馈情况。央广记者侯燕、金建军报道。 四个省区党委均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四个意识不够强，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不够深入。同时，四个省区还被指出对上一轮巡视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到位。吉林省委还被指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有的地方企业经济数据造假，国企、交通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基层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时有发生。云南省委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严，肃清白恩培、求和等余毒不彻底，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措施不够有力，政商关系不清，政治生态遭到破坏。陕西省委监督执纪偏软，党建工作不够严实，党组织建设弱化，选人用人问题反应集中，矿产资源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被指政治站位不够高，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有待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公款吃喝等问题进而不绝。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陈曦指出， 自治区党委要高度重视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要深入分析、深挖病根、精准发力、综合施策、集中整治，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 本轮巡视首次对四家单位试点开展机动式巡视，中央巡视组指出，四个意识不强，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坚决、不够及时，是四家单位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对中央网信办进行反馈时，巡视组组长宁延令指出，一段时间中央网信办政治责任感不强、不正确使用权力问题时有发生， 政治担当缺失、政治生态不良、任用干部小圈子问题突出、廉洁自律意识不强。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被指扶贫和低保政策衔接不力，影响精准施策，扶贫资金使用不够精准，违纪违规使用扶贫资金问题多发。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推进中央深化铁路改革等决策部署不够有力，对上次巡视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力，选人用人存在个人说了算现象，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党组落实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政治定位和战略要求存在差距，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到位。巡视过程中，各中央巡视组都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目前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已在浙江基层人大实践多年，目前该经验正在浙江全面推行。请听央广记者马闯的报道。 2006年左右，浙江宁海县溧阳镇的老客运站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很多车随意停在路上，但扩建就意味着拆迁，项目始终难以推进。2008年，溧阳镇开始试点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 镇政府征集筛选了20个项目，代表们投票选出了其中10个，扩建客运站工程高票当选。叶继堂是当时的镇人大代表。 中标一样的啊、哦、挺高兴的。票出去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讲了，这是全镇的老百姓、全镇的人民代表推荐出来的这个工程。 叶继堂说，项目由政府的事儿变成大家的事儿，征地工作最终2个月就完了。2009年，宁海在全县乡镇推广了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代表票决制，到去年底，宁海802个乡镇实施项目和44个县级实施项目全部兑现。去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将票决制经验做法写入地方性法规，在杭州、舟山、桐庐等多地，学校、医院、公路等一批批民生实施项目在代表票决制的保驾护航下顺利完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宋建勋说，在党委的领导下，这项制度让政府决策由为民做主变为让民做主，人大监督由事后跟进变为全程参与。这不是人大自找麻烦，也不是人大找政府的麻烦。 基层实践证明啊，推广这一做法，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我军新一代军事训练大纲预计今年年底完成编修，明年将按纲实训。央广记者陶宏祥、吴旭报道。 军事训练大纲是规范部队各层级开展以应对实战为目的的军事训练法规。此次新大纲编修是我军第8次对军事训练内容体系的整体重塑。自启动以来，各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和军委决策部署，紧贴实战要求，强化问题导向。空军参谋部训练局高级工程师徐敏杰大校： 空军的训练大纲在总则里边规定，就是坚持为战而练，而不是为训练而训练。第二，充分发挥武器装备性能，如果你不发挥，无异于帮助敌人。第三个，培养飞行员的自主能力。空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如果你事事等地面指挥员给你指挥，那你是没法作战的。凡是应该有飞行员自主多数的决定，一定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记者在全军深化训练大纲编修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军各部队按计划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大纲体系基本完善，主体纲目基本完成，已在部分团以上单位深化试训认证。军委训练管理部训练监察局训练法规处处长刘春江大校： 新大纲注重了作战任务、作战方式、作战编程的牵引规制，形成了涵盖各军兵种、各专业系统的训练内容基本架构，实现了各个领域各类人员的全面覆盖。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超级家族今天出场的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在接受央广记者刘飞采访的时候，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对自己的安全保障非常有信心。请听报道。 听说你发起电来，一年的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大约1.6万公顷。但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有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泄露的都是你们核电站吧？ 没错，这个我不否认。但是现在的核电利用吸取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加强了核电站的安全保护。至于福岛那次核事故，让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刘勇给你讲讲吧。 今天回头去看，我觉得福岛事故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第一个呢，它是这个建得比较早、比较落后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实它是地震加海啸，如果没有海啸的话，它应该是个正面的典型。9级地震，核电的机组是安全停堆了的。第三个，应急不利。3代核电它的技术特点就是说，它的安全系统是非能动的系统。 什么叫非能动？ 这就是说我临危不乱。通俗点说，能动就是得用电，非能动就不需要。万一发生了事故，以往通常是要用泵持续向蒸汽发生器中注水，这就需要电。中核设计院华龙一号首堆项目设计经理宋代勇告诉过我，按照我的设计，即使不用泵也可以实现换热。 它是通过在咱们原有的蒸汽发生器上接根管子，把这个蒸汽引出来，到安全壳外部一个大的换热水箱里边有一个换热器，它跟这个水箱里边的水去交换之后， 蒸汽被冷凝了，不就变成冷凝水了吗？再回到蒸汽发生器里边，它完全靠密度差。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丁红为中国实现超导梦。采制：央广记者田园。 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上那一座座悬浮在云端的哈利路亚山如梦似幻，让人印象深刻。电影中解释，悬浮山的奥秘源于一种罕见的室温超导矿石。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凝聚态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丁红看来，能够寻找到这样的室温超导体，正是他终其一生的梦想。 它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一个高地，一个是它潜在的应用，第二点，它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大挑战，几乎你可以想象你可以做一辈子。 1990年，丁红本科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一路所向披靡，做到美国波士顿学院大学物理系的终身教授。然而，安享着让许多人艳羡的美国生活，丁红却并不平静。 看到中国在2008年发展非常好，觉得是背后10年20年将是一个中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能够投身，并且对这个发展起到我应该起到的一些作用。 2008年6月，他辞去美国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成为美国物理学界第一位全职回国的正教授。其实他早已在心中规划起了三个梦：梦之线，建设一条性能指标世界最先进的光束线站；梦之环，建设世界上亮度最高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梦中心，建设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如今近10年过去，丁红的梦想已经照进现实。 我的梦之线2015年已经建好，现在也出现大量的成果。梦之环作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几乎是100%能够实现。至于梦中心，也是上升到国家计划，在实施的阶段。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这个三个梦不再是个梦想，是一个现实。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开始，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央广记者王宇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介绍说，从8号开始的江淮地区强降雨过程将会向南延伸，并且一直持续到16号前后。 未来南方地区的降雨呢会持续下去，一直会持续到16号前后，像江南的大部啊、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这一带，特别是贵州南部啊、云南的东部这一带，降水还是会比较强。同时呢，受今年2号台风的一个影响，广东东部啊、福建大部、江西南部这一带呢，也会普遍出现这个大到暴雨，那么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大暴雨。 何立富提醒说，未来一周南方相关地区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各种灾害影响。 降雨比较持续吧，再加上一些地方降雨可能还会比较强，所以也要做好对次生灾害的一个防范，特别是一些地方有可能会引起城市的内涝啊，还有一些中小河流水位的一个上涨和山洪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这一轮降水同时还伴有第二号台风，可能会在傍晚前后在广东的东部这一带沿海登陆，也要防范台风系统带来的这个海上的一个大风的天气和一些地方海水的一个增高。 农业部昨天通报，全国夏收小麦收获已超70%，今年夏粮有望丰收。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尽管有局部地区秋波连阴雨、干旱、倒伏等灾害影响，今年夏粮有望再获丰收。目前全国夏收小麦收获已超70%。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潘文博介绍，伴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今年小麦布局进一步优化，品质不断提升。 河北的地下水超采区、西南调锈病的粤东区、西北调锈病的粤下区以及江淮赤霉病的易发区，这四个非优势产区的小麦种植面积今年都有所减少。这样呢，既减轻了病虫害的防控压力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减轻了小麦的库存压力。预计今年强金、弱金等专用小麦品种面积的比例呢，达到了27.5%，比上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扶贫如何扶志？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贵州来说，教育才是最长远的民生，也是拔穷根的重要途径。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理念和实践，让职业教育成为贵州群众脱贫致富的直通车。请听贵州台记者谢红娟、黄静的报道。 从2015年起，连续3年，贵州十所优质省属职业院校以威宁县、赫章县贫困家庭英往届初高中毕业生为招生对象，创办精准扶贫班。在这里，学生们不用为学费发愁，只需安心学技能。贵州机械工业学校2015级机械制造精准扶贫赫章班学生龙飞燕， 那些学费呀、宿费呀、那些衣服，还有那些被子，还有那些住宿费也全免了。奖学金一年有2000元，然后一个学期发1000给你。 政策实施2年以来，精准扶贫班完成招生4013人，共减免各种费用以及补助800多万元。2016年，贵州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共招收33.5万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20多万人毕业就业后带动家庭脱贫。郁艳琼来自松桃县的一个贫困家庭，2013年进入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业。2016年8月毕业后，郁艳琼就找到了一份餐饮领班的工作，月收入超过3000元。 现在工作了之后的话，就感觉放松了，收入的话，除了自己基本的之外，还可以支付一些家庭的费用。 为了让职业教育成为更多贫困学子脱贫的快车道，贵州省出台关于以内涵建设引领中等职业教育持续协调发展的意见，计划到2020年全省中职学校数要达到140所的目标，实施省级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政策，对进入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系统的学生实施2助3免。贵州省委书记陈明儿表示，教育扶贫还将扩大范围，并将在2017年继续对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上高中、大学免除学杂费。 我们持续用力实施教育扶贫，压缩6%行政经费，用于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让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央广时评，规则的执行需要强制。撰写徐冰。石家庄一车主因为礼让行人被后车司机殴打，网友骂声一片。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司机尤其是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都没有礼让行人的习惯，偶有司机礼让不仅会挨骂，甚至可能引发追尾。长此以往，即使有心礼让的司机也只能随波逐流，呼啸而过。而行人在通过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的时候，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如潮的车流中寻找能通过的时间缝隙，过马路甚至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近日，江苏盐城的一位老人在横穿斑马线时，由于来往车辆抢行，不幸被撞身亡。来自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因斑马线前不让行而导致的交通事故达4900多起，造成10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斑马线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基本功能就是能引导行人安全地过马路。斑马线前机动车礼让行人本是国际惯例，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明确规定，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但这条基本规则在很多地方都形同虚设。有人认为车让人在中国不现实，因为中国人太多，车让人会导致更大的拥堵。其实在国内的一些城市，比如杭州等，已经养成了车让人的良好习惯。事实证明，车让人不仅没有造成拥堵，反而让交通更顺畅，城市更文明。文明素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些欧美国家对于车让人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和处罚措施，杭州等城市也是制度加监管双管齐下， 让杭州司机的绅士风度成为全国典范。只有规定没有落实和处罚，这样的规定不仅没用，反而可能给行人带来危险。文明的背后需要规则，规则的执行需要强制，强制才能成为习惯，习惯才能成为自然。当车让人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人们的素质自然会提高，我们的城市也会更加和谐。 新闻动车组，全国至少17个省份推行公车标识化，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100亿立方米。中国男足在马来西亚备战12强赛与叙利亚关键一战，请听报道。 近日，在江苏南京市行政中心机关车库前，记者看到每辆车车门两侧都贴上了公务用车和监督电话12345的字样。浙江省也规定，公车要统一标志，图案的具体规格、颜色、尺寸等都有标准。湖北的公车标志喷涂在正副驾驶车门正中的位置，深色车辆喷涂白色标志，浅色车辆喷涂黑色标志。湖北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处处长汪松祥： 发现公车违规使用的话，可以拨打下面那个电话，我们是24小时开通。 截至目前，至少已经有17个省份推行了公车标志化。而除了统一标志、加装 GPS 定位，很多地方建立公车管理平台，实现了全省市一张网，对公车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管。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通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已达100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从南方向北方搬运了700个西湖。中线一期工程受水区覆盖北京、天津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33个地级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亿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总工程师张忠义： 根据水质的监测结果，中线水质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接近1类，东线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以上。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中国男足昨天在马来西亚新山进行了到达赛地前的最后一练，虽然核心郑智因伤缺席，梅芳和尹洪博遭遇停赛，但此前受伤的高准翼张琳芃已经恢复了和全队的合练。此外，在与菲律宾的热身赛当中大腿拉伤的王永珀，当天也在助理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了恢复性训练。门将曾诚表示，对阵叙利亚，防好对手的反击是关键。 对方确实在防守反击这一块吧，然后他们中前场有一定的素质，这种防守反击也踢得比较成型，而且比较熟，可能要更加注意对方的这种防守反击的针对性。 目前中国队在12强赛 A 组当中排名第5，距离能够参加附加赛的第3名还有7分，与叙利亚队的关键一役，国足如果失利将提前出局。央广记者张文马来西亚报道。 新华社消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地时间10号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表示，英方将如期在本月19号开始与欧盟的脱欧谈判。特蕾莎梅在电话中告诉默克尔，针对如何对待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公民与生活在欧盟国家的英国公民一事，英方将尽早寻求与欧盟达成一份互惠协议。默克尔则在电话中祝贺特蕾莎梅连任首相。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束，马克龙所在阵营大幅领先。 时代先锋心系百姓的拓荒者廖俊波。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文琪，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 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